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好啦，翻嚟啦。咁啊，即系补充翻一点啦，即系头先我哋讲 Q 爷嗰个 point 度啦。其实就嗱，另一就系话，我当嗰个张德江啦，张德江同佢讲铁票唔交，系咪？铁票唔交，究竟系因为铁票唔交，定还是系即系我哋头先讲阿 Q 爷讲嗰只，就系话你话三大疑案就令到佢要连任唔到呢？如其实讲真啦，如果你系掰三大疑案，即系你会讲嗰啲咩啊，即系咩宋林案啦、方方案啦，跟住 五千啊 UGL 啊，跟住仲有啲咩啊，系啊，仲有一单咩赵丹喺旧年嘅时，唔系前年啊，咩持商情证抵港啊，用空壳公司喺香港开户啊，原来系帮呢个咩新四人帮核心成员呢、這个徐才厚洗黑钱，洗过百亿元、啊，即系呢个原来有梁振英粉，你真系大镬喎、啊！屌你老味，即系个对家嚟嘅，你真系自己攞嚟衰。 嗰个系佢老友嚟噶嘛？ 系老友嚟， 佢老友嚟噶嘛？佢老友上去都揾佢噶嘛？ 系啊，咁所以就你咁样讲嘅话咧，你一开始话要查呢、這、一个港澳办咧，一连串落嚟所做嘅嘢咧，其实就系一个一早写好嘅剧本。 其实我就想补充少少咧，就系大家而家话紧阿李慧玲啊，即系大家记唔记得即系？去年某个时间佢话啊，佢预佢会落台啊咁。 系 嗱，其实咧当时我都有讲过， 佢系咪真系会收到啲风？其实 我研究过咧，唔系、那个势咧。头先你讲嗰就阿 Q 爷所讲嘅嘢咧，当时出现系会，我相信会系 Popa 佢当时系预备落台。但系我成日闹讲国情，如果你熟悉共产党嘅面子咧，唔会咁做。唔会啊，佢唔会咁做，因为点解咧？ 佢起码唔会助 长，佢罪不至死啊嘛。 系， 佢罪不至死啊嘛。Okay. 当时 系你考虑两样嘢嘅，第一就系话佢唔可以助长呢反对派嘅 系啦，冇错。 第二就系话咧，你唔可以即系惩罚一啲对你咁忠心耿耿 嘅 一啲党员。即系喂，大佬，佢如果你要算功过嘅，咁佢雨伞运动嚟讲，佢系真系一个好可靠嘅棋子，系咪、 嗯？ 虽然你可以话佢。啊，即系佢系做得过分咗，或者系即系佢即系甚至乎系俾好多镬你去咩嘅，咁但系佢按到好嚟讲，嗱，之前讲过噶嘛，即系呢个所谓嘅特首所谓三大条件，即系如果你以上一届嘅标准嚟讲啦，高民望系嘛，中央信任，跟住仲有系 经济 即系好似系啦，和谐唔系即系之类啦，我哋唔知话公务员系嘛，即系管理能力啦，经验之类啲嘢，而家加多咗新嘅项数，就系话叫做可以应付处理呢啲复杂情况嘅能力， 即系可以找单， 找单 系啦。咁你而家其实讲真啦，你所谓可以应付处理复杂情况嘅能力，所谓即系 crisis management 啦，系咪？crisis management 其实讲真，你对喺梁振英里边嚟讲系非常之对口嘅。咁但系而家中央可能研判嗰个复杂型嗰、那个复杂嘅环境啊，其实多咗一样嘢噶咯，嗰样嘢同而家梁振英呢一任唔同咧，其实就系个经济因素啦。因为大佬。即系你呢五年嚟，其实嗰个经济系不断都非常之顺利，系嘛？即系你话低收入率有3%，即系就算系啊，你雨伞运动爆发嘅期间，其实个失业率都好低噶嘛，系咪？喂，但系你而家见到个经济形势，其实好明显系下行紧嘅。你见到哇，你而家大陆外汇储备你跌到即系就嚟保唔住呢个三万， 你见到汇率你都知咩事啦？ 系啦，你就系九字头，甚至乎有啲 咁，但 系传说有啲找换店一 唔系地下有， 咁系咪应该揾曾俊华咧？财政司司长为 揾啲财金官员啦，系咪？嗱，其实讲真啦，你哋都考虑，其实曾俊华如果佢出嚟选嘅时候咧。系 all or nothing 嘅，点样讲咧？如果佢出嚟选嘅话，佢一定会得罪咗，或者你起码得罪叶刘先啦，系咪？咁、如果叶刘选到嘅话，你系咪可以甘心做佢嘅副手啊？ 未必㗎喎，咁你自己就等于中央就失去咗一位可靠嘅财金官员㗎喇喎。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中央可靠嘅财金官员其实香港嚟讲系买少见少嘅。咁即係佢所以我会嘅意思就係话 all or nothing， 你一日选到一日退休。 咁一定㗎啦呢、這个就。 咁、啊、所以就。 每年去选本特首。 但係另一方面嚟讲。 即係你会希拉里咩即係你同呢个奥巴马输完赢之后仲做国务卿，但係呢个唔系美国嚟㗎嘛。 即係我所讲嗰样嘢就係话如果应付经济嘅复杂形势，曾俊华其实系有把握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话喺政治上面可靠嚟嘅讲呢，咁当然系叶刘啦。 当然啦。 係啦。 当然。 咁尤其系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就话啊，你中央你似乎真系驳咗佢系要行一套即系叫做系强硬嘅路线。咁叶刘好对口啦。但问题喎、哦、问题又嚟啦。张德江嗱 ,let's say 张德江啦，同梁振英劝退嘅时候我哋铁票唔够啊。其实同样嘅情况你亦都可以应用于叶刘嘅情况身上㗎喎、哦嗯。因为叶刘个民望其实同个梁振英系不相上下㗎嘛，甚至乎更低㗎。所以其实讲真你 ABC 嘅同时间亦都系 ABY 㗎嘛，系。系咪咁，所以尤其系喂叶刘都佢自己都识讲㗎。喂曾俊华佢确实有大财团支持喎、哦。即你中央你 let's say 啦，就叫做五百票啦，铁票。咁你五百票以外嘅，即系其实讲真的你唔多噶。我当泛民真系有三百票啦，系、嗯、咪？其实剩翻落嚟就九百票啊嘛。咁九百票，即系嗰四百票嘅游离建制票，系咪放心投你叶刘咧？会走噶啲票。喂，即系讲真。 不过讲真啊 ，Anthony， 我又咁睇啦。头先我同几位倾过就系中央禁制嘅啫，坦白讲，中央禁制。佢哋支持咗邊個選嘅時間，我話知你邊個啦，大佬。 咁但係你，但係咁講喎，嗱，你睇翻葉劉咧，佢今年66歲噶咯喎，已經，即係佢究竟做一屆啊，定係做兩屆咧？係啊，葉劉66歲噶啦。 如果佢做兩屆嘅話，76歲退休。 系啊，因为佢1950年出世噶。 唔系，但系但系你系多你，我觉得你呢个考虑咧就多余，因为咧回归而家几耐啊？差唔多20年啦，有边一任系可以做得过两做得完成两届？你自己个任啊都未必完啦、啊，即系讲真，即系所以你阿董建华系最成功噶啦，你三任特首嚟讲， 做得最长啊， 最成功系 5年啊，大佬 曾蔭權，即系起码佢系顺利。 曾蔭權系做满，但系问题咧个年期嚟讲，其实佢都系短过董建华， 因为佢系接董建华年嗰任啊嘛。 咁佢唔系因为呢啲唔寻常嘅情况。落台嘅，其实系咁就所以你而家咁样睇嘅话咧，佢哋两个就似乎系入硬闸啦。 嗯， 咁如果佢哋两个去恶斗嘅时候，啊，你会唔会即系我哋要成？其实我哋都唔可以唔理梁振英噶，因为咧，其实佢而家系特首，佢系可以 in favor 任何一方嘅，尤其系。接任落嚟嗰个特首，其实系有权清算佢噶嘛？ 我呢句系噶，系噶，系噶， 系啊。 咪梁振英佢立咗一个坏嘅先例，因为佢清算曾荫权啊嘛。 系啦 ，exactly。但系其实讲真，如果曾荫权咁小事，喂你住豪宅啫，系咪？即系你都唔系俾佢啦。你跟住然之后话咩班咩大紫荆嗰啲乜柒嘢？咁但系你相对于梁振英嚟讲，喂小巫见大巫喎、啊，你 有乜可能？真系咁咯， 唔系清算你嗰阵时，任何理由都系假嘅。 不过咧，我又好灰心咁谂啊。其实，佢呢个决定咧，我相信倾咗好多嘢嘅。 嗯， 其中一样就系即系保住嘅。我觉得吓，即系我可能系天真啦。因为点解咧？佢唔会乱咁押宝嘅呢啲人。佢吞得到而家吞得出嚟咧。以佢上一次嘅性格，我做咩要屈服啫？屌、你咪坐咯！我同你选到命，我就玩烂你，唔出奇喎、啊，系咪啊？咁但问题就话、是，而家大家睇，因为点解咧？嗱，我可能好多人同我拗啊，就系、是UGL 啊呢啲嘢咁。嗱，一样嘢叫做咧，我哋真凭实据。嗱，而家暂时见唔到人做佢咧，而家就讲出嚟嘅啫嘛。 调查委员， 你调查冇调查？而家完全系处于一个讲嘅阶段啊嘛，好啦，咁如果佢卸咗任之后，下任特首话都系跟翻嗰条套路，冇、得查， 你耐唔到河噶，你知 嗱呢个你要睇下究竟中央会唔会主持公道？佢会唔会咧就唔俾你任何即系嗱？其实讲真啦，你要梁振英顺利落台，同时间你要 make sure 习近平嘅意志，佢自己要拣边个就拣边个，你呢个系可以顺利执行到嘅话咧、其实讲真啦，我哋依然系唔会相信咧系有真正嘅自由竞争。嗱 ，as long as 咧。你泛民呢其实讲真泛民攞得越多票呢其实嗰、那个其实你系逼緊呢个习近平呢系一定要 干预 系更加去干预。 干预。 呢个选举。因为其实讲真嗱如果佢啲票松动嘅话咪有你嚟囉。但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真系有你嚟我啲票唔够松动喂真系你要过半㗎嘛大佬啊。如果你系打成军势系咪喂你而家两个啫喂如果又多一个你真係有自由竞争你边度夠过半㗎你条数计得到㗎嘛。 三个都唔过半啦随时。 係啊 你而家搵啦。 刘选都随时。 刘选你而家搵余若薇出嚟咁刘选。 所以其实呢。 我举个例子係余若薇咁刘选。 所以其实呢讲真就你而家叫做民主300 plus 啦即係叫做系攞到300几票嘅话呢其实系逼到中央呢其实是弃选呢个叶刘嘅。因为其实讲真我都讲过啦如果佢系可以用铁票少呢个理由去劝退梁振英嘅话佢可以用同样嘅理由系去。 协逼咗边个嘅协逼佢走嘅。 系啊逼佢走。因为 佢走咗逼佢走一定得嘅。 系啊。 但系即系我觉得叶刘个问题呢始终就系佢嗰个支持者个 support base 呢唔够广泛嘅。见到佢。即系佢但个新民党本身就细党呢两席有三席。跟住再加上其实佢主要都系啲中产。即係支持佢嗰啲都係 咁，你要入到選委 保守嘅中產支持，唔係但你 得嗰堆人佢好多入到去選委噶嘛？你講緊 我知，但你中央睇即係你係咪任命一個人做特首，你都要睇佢係咪即係係咪真係有些少民望啊嘛？即係你唔肯佢完全即係 唔係所以佢支持度啊？支持度 咁但我亦都即係提翻啦，即係其實講真，即係。我如果中央下有人听呢个节目啊即係都要提一提佢讲真的你都要揿住梁振英喎大佬。因为其实讲真啦佢即係作为一个现任特首佢、可以过啲黑材料俾叶刘然之后我可以 打我 打 我 打你唔好告我 係 咪你怼死佢。 我咁 佢系另类嘅 Kingmaker 嚟㗎佢系。 喂大问题你要揿得住梁振英你首先系要揿得住泛民或者其他识玩立法议会规议会游戏嘅人就唔好再玩埋嗰啲乜鬼嘢独立调查委员会自己走去私自调查嗰啲咩 UGL 嗰啲咁嘅嘢。即係如果唔系嘅话对于梁振英嚟讲喂唔安心嘅话我都继续走去咁同你玩㗎咋嘛。喂你共产党可以咁样保证我㗎。 咁所以你一系你就系要你系要严密地。 杀咗朱凯德讲咁多嘢真系。 唔系你系要严密地去监视佢囉即系你唔可以俾佢乱嚟囉或者系你令到佢变咗冇牙老虎啊系咪即系你放长假啦系咪喂你而家你剩返几多日子啫系咪反正梁振英成日放假㗎啦。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紧要㗎即系你要 hands off 㗎。你要 hands off 㗎即系你令到喂梁振英如果你系唔去即係你要 make sure 佢唔去擾亂呢一個選舉嘅話呢話你最好真係你要剝曬佢啲牙先得喎大佬真係呢個係緊要喎。咁但係另一樣嘢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講到梁振英佢真係退咗場之後我哋亦都成日都講嗰樣嘢就係話嗰個禍港四人幫其實係港獨嘅背後黑手嚟㗎嘛即係如果你承報嘅思路啊其實確實亦都係你讲到即如果梁振英退咗场之后而新嚟嘅嚟緊呢一个特首佢係真係会承诺重启政改你即刻将呢个港独嘅威胁消弭于无形啦已经。边有人仲提港独啫 咁我諗係会少人讲港独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即係你个831决定呢 呢、這个要又系要搵个下台阶呢又系要 放心唔会有任何下台阶呢一嚿嘢永垂不朽嘅你唔使担心。即系当 咁啊即系你自己点解唔永垂不朽呢你话。 唔系即系你諗返转头你習近平当佢对港事务系剔咗呢条强硬路线嘅话其实你话张德江渗好多私货落去 ,831, 或者宣誓釋法，再喂嗰啲咁嘅嘢，喂其實我係習近平，我一定會繼承喎，因為佢各種呢啲白皮書等等嘅嘢，其實全部都係有利於共產黨進一步去到控制香港嘅政局噶嘛。 或者其實一定 你要我俾個下台階我做乜嘢要放棄嗰啲嘢？ 唔 使對我一直都大好。 我相信咗下台階咧，又係翻兜之前即係張文光所講嘅嘢啦。你冇呢個國家安全法，冇廿三條，佢都係唔會放心俾你。我相信其實就算中央佢都會真係會攞呢樣嘢呢，係會同你標嘅。其實 即使有國家安全法，我都繼續會拿住呢一扎嘢，因為 你 根本就係冇 bargaining power， 好唔好聽？尤其是喺共，你都講過啦，喂而家共無論中國大陸定係香港經濟下行緊嘅時候，喂呢啲咁嘅嘢，喂對。即系对于一个政权嚟讲系即系水泡嚟噶嘛，救生圈嚟噶嘛。喂，我放弃咗嗰一样嘢，喂咁啊等于即系个你法国大革命之前嗰个法国政府噶，突然之间对于即系下议院软弱，喂下议院咪搵人供巴士底监狱咯， 嗯， 系咁嘅啫嘛。 嗯， 喂，所以，喂，如果你要搞清楚習近平對港嗰個路線，喂，你真係要背熟啊！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嗰本《舊制度與大革命》真係。 即係阿黃奇山當時推薦嗰本書，咁啊我見亦都有啲網友啊，仲喺度問緊啦，阿土伯會唔會即係今晚係咪冇假？會唔會翻嚟啊？佢今晚佢係唔會翻嚟，因為佢而家游緊浮， 游緊水 啊！咁因為佢喺關島嗰度，咁我。即係係啦，咁你咪由佢探下囉，係咪 放心啦，下星期佢會返㗎喇。 佢會返嚟嘅。咁就港獨嗰度我覺得係真係會係第一即時係會即係你冇咗梁振英呢，其實係冇咗大部分嘅。尤其係因為其實佢自己都冇咗聲勢啦，係咪佢啲人佢主要嘅頭面人物。喂你梁天琦又好，跟住喂但係黃台陽唔係冇動作喎，佢唔知話而家可以攞批准，佢可以去台灣見基進黨喎，大佬啊！你同基進黨熟唔熟 啊？嗱，講明聽，你都我不如我就廣闊啲去講啊，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台灣基進黨係一個成立咗好淺日子，所謂我哋叫綠營人士啦。咁如果喺台獨裏邊咧，我個人啊，即係我驚得罪人啦，即係我下星期會過去見佢哋嘅，咁就係。佢應該就唔入流嘅，即係暫時未入流，因為佢連一個席位都冇啊，同埋但係佢係有一班人嘅。咁呢班人咧就係據我所知啊，即係我聽我啲同學講咧，據講係香港人幫佢搞嘅。 嗯哼， 你記住啊，即係香港人幫佢搞嘅，唔係因為台灣咧 基進黨反而香港人幫佢搞， 係資助佢搞嘅，唔係即係其實咧我冇記錯，唔知兩年幾。我呢次選舉我都見唔到嗰啲人。 係咪又係劉西強嘅又係？ 我唔敢講，因為我呢次我去完台灣翻嚟先答你。嗱咁問題咧就係佢而家，因為上次咧，其實咧，真正佢要去見台獨咧，喺台灣咧係台聯嘅啫。 係。 我大膽話俾你哋聽，即係一上只陳雲啊， 見 下 李登輝， 李登輝啊，或者阿林俗水啊，佢哋嘅嗰啲係真係嗰啲叫台獨先鋒。 但係而家台聯其實都冇，一直都冇啦。 冇，因為點解冇咧？但係嗱，即係當然我哋唔好講台灣形勢啦。其實咧，最近我喺台灣，我聽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港獨同台獨嘅嗰個炒法咧，係一模一樣嘅炒法。 嗯，個formula一樣。 formula一樣就係、是、 都 係 刺激中央。 台灣咧，但係台灣咧實際度啊嘛，唔使炒啊。台灣有一班即係台獨人哋打正旗號係挨台獨嘅，唔會鬼鬼祟祟咩自治啊、咩自決啊，唔使嘅。即係我哋過同佢食飯，寫明喺後邊嘅台獨，台獨，我哋係台獨嘅咁，即係好似黑社會響躲咁，我台獨嘅咁。而家你好明顯噶嘛，但係問題咧就話、是、共產黨點解會對佢同對呢度唔同？而家佢係失敗噶嘛嗰邊，因為張志軍咧係唔能夠咁多年嚟都唔能夠將台獨滅聲啊嘛，但係原來有效喎、哦。點樣有效咧？就係、是。咦，可以令到管台灣易管啲嘅喎，有台獨呢個議題，佢就將佢我嗱，即係我必須講係我個人嘅睇法就係、是，佢將呢個台獨擺香港，佢咪諗住同一手法咯？嗰邊就國台辦，呢邊講港澳辦啫嘛， 係係係， 明白？咁因為習近平，即係我唔敢認佢係咩分軍，對唔住，我唔夠膽講。但係咁高地位嘅人咧，佢一定要接受自己啲靚，但係佢睇到唔靚嗱，因為呢次國台辦咧，我唔批評話啲專家講習紅會啊嗰啲咧，習紅會呢次好明顯嘅，阿張志軍咧係突然間失蹤咗嘅， 失踪咗咧，就因为习近平都睇得到，屌你条友都唔系路嚟嘅。我叫你搞掂班台独，你屌越搞越劲，要我揾，要我揿住蔡英文，先至揿得住台独。你明唔明啊？咁好啦，变咗点样？我睇翻香港呢？ 搞下，而家特朗普就去打电话，认你做总统嘅大佬。 所以我哋好肯定咧， 真系 国台办短期内会改组啊。国台办短期，因为你 咁大镬 改组，因为你张志军做唔到嘢嘛，完全咁多年嚟，你就拉咗个连战过嚟。 嗯， 我红秀柱， 我唔省咁多俾你噶嘛，你知唔知？即系大家睇得到每一次过去见嘅人，系嘛？好啦，咁头先讲香港港独咧，我可以大胆讲，随住梁振英嘅离开咧，系消失噶啦。 嗯， 因为我睇得到，因为我本身 嗱呢样嘢咧， 我唔知咪消失 ，sorry， 我话你， 唔系我谂呢啲嘢，即系梁振英嘅离开，台独会唔会离开咧？ 唔系港独，港独， 港独会唔会离开咧？其实睇下梁振英嘅接班人系边个，呢个啲嘢最重要。 即系我虽然可能讲大咗啦，但系我嘅意思就系、是，即系我好大胆讲，好早讲港独嘅人。是冇呢班人嘅， 嗯， 有我都未有佢哋。 唔系，其实港独就香港一直存在嘅，点解会成为一个公共？ 系啦， 会有即系、就是、有咁多人讨论，就系因为佢施政报告里面佢拎咗民族论出嚟讲啊 ，CY。 咁逢系假嘅嘢咧，一讲 攞嚟批判 啊 嘛， 一讲即逝嘅假嘅嘢，反为真嗰班台独咧，可能会随住呢班人离开之后咧，会重新会研究啦。 嗯， 因为你明唔明啊？因为港独一路有人讲紧噶嘛，唔系冇人讲、喂。你哋訪問個招傑阿聰仔佢哋， 唔係趙遠聰， 趙遠聰啊， 阿索記去訪問佢啦。 索記之前好多人係根本係已經係打正旗號， 係 搞港獨噶嘛。而我都寫咗好多篇文章俾佢哋，即係大家研究點樣可以香港可以獨立咧。香港係可以獨立，但係問題個最重要一點就係陳雲講個點啊嘛。你問咗宗主國未啊？ 嗯。 喂，全世界獨立都要問宗主國喎，你唔好喺度，我使乜理佢當我唔存在？唔得噶，唔得噶。你記住，你而家唔。就算台灣目前啊，都冇人講台獨噶， 嗯， 都係得翻10%嘅啫， 唔係十幾都比以前好多噶啦。 好似都，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因為台灣本身係獨立國家嚟噶嘛，係係 係，所以咧唔去執著呢啲一啲名分嘅， 咁死啦， 係都係英獨。 而家輪到杜倫普咧，就整呢一鑊就結啦。 係， 你台灣係台灣咩？中華民國即係咁，係咁就結啦。咁啊變咗80%噶咯，因為咧維持中華民國咧係有70%噶嘛。 嗯。 你記住，維持中華民國係有70%， 即係維持現狀啦。 維持現狀，咁佢維持現狀就維持中華民國啊嘛。咁特朗普鬧你，台灣就台灣人，中乜鬼又華民國？嗱，呢個係大鑊嘢嚟嘅。如果近期嚟講，台灣咧，呢個最大鑊就到咗我哋叫川普啊。阿川普呢單嘢咧，佢叫佢話台灣人台灣人咧，唔係講咁易。 台灣總統啊，佢話 唔係啊，佢意思話你台灣人 台灣 人啦，咩中華民國啊咁。咁將來咧，如果真係到。杜林普有呢個能力將台灣帶出去咧，又真係第二個局面噶咯喎！ 但你搞清楚一樣嘢喎，即係 Donald Trump 佢到而家係以後即係後任總統嘅身份就任佢噏嘅啫，佢成為咗真正嘅總統嗰陣時第二個故仔噶喎。 不過咁樣嗱，我又話俾你聽，而家咧特朗普又我哋成廣東話唔係省油燈嚟嘅，你睇佢整個內閣整個各樣嘅舉動咧。其实我觉得啊，佢系一个好似即系我哋成日讲啲古惑仔咧，就打一班就俾一班睇。 就嗱，你唔系你一啖山同一啖屎嘅，你见到就系话嗱，佢虽然就系话打电话俾阿蔡英文啦， 唔系 蔡英文打俾佢，咁佢接啦，系咪？咁但系同时间佢亦都系揾咗一个其实系同即系大陆系比较友好嘅，走去做呢个领事馆 朱华大使 嘛， 呢个系习近平嘅 周州长， 习近平嘅 friend 嚟， 沙田州长 啊。 咁但系其实讲真，你 even 系 friend 都好。你亦都唔係话个唔係话太代表啲乜，即係只不过係即係我諗可能咁讲就係话play 一个白脸嘅角色啦。 其实冇嘢㗎，你见到奥巴马年代都搵我洛家辉走过去㗎。 唔係因为你记住，因为呢如果大家即係我哋又唔敢咁大胆讲，一个和党任何一个政党好，佢第一年一定有动作㗎嘛。 嗯。 咁佢第一年嘅动作就係呢啲㗎啦。如果我冇睇错，佢第一年嘅就好多呢啲动作㗎。你而家佢今日去讲緊仲讲緊。话你系贼啊！话你因为要你关税，喂佢而家佢唔系嚟假噶嘛？你记住，佢唔可以嚟假添啊！而家佢一定要嚟真。咁嚟真系点咧？其实即系等于可能你哋年纪比我细咧，等于我哋细路仔喺球场俾人踢入会啫嘛。 系， 只要我系咁中呢个嗰个就望住， 喂，你唔好打佢啊，大佬。其实唔系，其实假打嘅。我调翻转咧，我捧你咧就系假捧嘅，假捧咧就吓呢个嘅啫。即系嗰个关系喺呢度咯。所以我觉得啫。 嗯。 咁至于你讲到我头先，我可能讲错咗，就话佢港独离开唔系咁解。我意思就话而家呢一阵嘅风潮咧。是会消失的。 唔系两个因素嘅。第一就是话嗰啲头面人物呢其实都陆续退场啦。 是。 是嘛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啊。 梁天琦承认懦弱。 是啦就话自己废啦。咁你清正嗰班友其实讲真除咗饮酒之外都唔知做啲乜啦。你而家真系喎陈在义佢所讲嘅说话即系你叫港独嘅人是嘛即系要过街老鼠然之后人人喊打。即系你尤其是啊见完周融之后咁你真係下面嗰啲即係其他维稳组织又真係有样学样喎係咪咩爱港之声又真係闹佢又成个但讲真啦其实花生台听众呢就唔应该呢其实就叫幸灾乐祸其实。即係我自己觉得就唔应该嘅因为讲真你嚟緊你之后你真係被 DQ 嘅呢其实係陆续有你嘅。 如果之前有睇我篇文就知㗎喇。 係我知道你 陆续发生㗎喇。 係呀你篇文。即係讲真你係咪可以人人喊打嘅啫即係喂你如果你人人喊打你好似你话斋啦。咁七警嗰啲得唔得先 係我下转。 係 呀 休息一阵返嚟讲七警佢。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 我係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188, 好特别我是萧阳。